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很多北京人一说到吃，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簋街。对呀，这里有火锅、烤串、猪蹄儿、马小，人声鼎沸，推杯换盏，热闹非凡。不过大口吃肉的时候还要大口喝酒，尤其正是这滋补的时节，正是我们吃货们大张旗鼓、肆无忌惮犒劳胃的时候。那么今天我们 FM Lifestyle 就请大家喝啤酒去。话说这位老板因为酷爱喝啤酒，结果把整个德国的酿酒厂都搬到簋街来了。您在楼上喝的酒正是楼下一堆大罐子和管线里新鲜酿造出来的，玻璃杯里黑啤两指宽的酒沫细腻柔滑，所到之处舌尖的味蕾砰砰砰一颗颗苏醒，再喝下一大口，醇厚甘甜，爽。闲话不多说，这酒跟我走吧，天黑就出发。九号啤酒工厂呢，就在热闹的簋街东头，门口一个巨大的灯箱写着 Number 9。进门之后，我们被热闹的音乐声包围，吧台后面可以看见两个酿酒的大罐，人们兴致勃勃地喝酒聊天，或是切磋桌球，侍者们端着各色的啤酒穿梭其间。这间鲜酿啤酒餐吧的主人张晶，在简单寒暄之后，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地下一层的啤酒工厂参观。看得出这是他的骄傲， 啤酒工厂参观一下。 九号啤酒工厂的车间规模并不大，一间200平的房间，可是管子连着罐子，高高低低的形成了整整一圈，嗡嗡的低鸣着。 这么多大罐子， 常换车间，包括制冷啊、热水啊、冷水啊都在下面。 比如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写的是， 这个是 cold brewing water tank， 储水罐。 OK， 这是制水系统。 冷水罐、过滤系统、热水。 这是热水，这是所有的这些发酵的这些设备。 发酵的设备这些。 一个罐里面是一种啤酒。 确实看不太明白，但是就觉得。里面的这个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100%的自动化，而且每个啤酒罐都非常的大。 我们这儿所有的设备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目前全中国最先进的小型自动化设备。 全自动化。 全自动化设备。 对，已经给我倒了一杯这个啤酒了，尝一口啊。 尝一口。 刚酿造出来的，泡沫很细腻。 我们的啤酒有一个外号，叫液体的提拉米苏。 液体的提拉米苏，哎，这个名字起得好，是不是只有鲜酿的啤酒才能出现这么丰富的泡沫？ 对，因为我们的啤酒是没有经过杀菌的，富含活性酵母，对身体非常好。 活性酵母，哎，味道好像也跟一般的啤酒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它比较浓厚，比较纯。 九号啤酒工厂的鲜酿啤酒只用四种原料：麦芽、啤酒花、酵母和水。好水酿好酒，水是经过仔细过滤的弱碱性水，清澈透明，而麦芽和啤酒花来自德国、比利时和捷克，其中麦芽选自当地最好的产区，颗粒大，淀粉多，蛋白质适中，而且皮儿薄，非常适合酿造啤酒。一杯鲜酿的啤酒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第一步，麦芽制造工序，我们先将麦芽烘焙干燥。第二步呢是糖化工序，我们将麦芽粉碎加入热水中，让其淀粉变成麦芽糖，再将啤酒花加入麦汁中煮沸，产生啤酒特有的芳香和苦味。第三步， 发酵熟化工序。麦汁中加入酵母开始发酵，麦汁中的糖分因此被分解成了酒精和碳酸气。一个月左右呢，嫩啤酒就形成了。再经过几十天，嫩啤酒慢慢的熟化。好了，最后一步，第四步，过滤工序。过滤熟化的啤酒，鲜酿的生啤就诞生了。 全部都是比利时、捷克和德国原装进口。 你这儿自己还写了一句话，储存着全世界最好的麦芽。为什么呢？怎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麦芽？ 他们的生产环境没有任何的污染，全世界最好的空气、水和土壤，还有品种。 能看一下麦芽长什么样吗？ 有小包的。 哦，看起来和就是麦子的样子嘛。大麦富含可溶性纤维，具坚果香味，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烹制的大麦可食用，消渴除热，充实五脏，泡水喝亦有安神之效。就说大麦可以直接这么吃是吗？ 对，这是熟的。那比利时烘焙好，慢打。 那我们酿造的时候，这个大麦也是要先经过烘焙吗？ 对啊，烘焙好的，然后我们会先打碎它，打碎它以后呢，进行煮，充分拿到它的糖分。 还真没吃过带壳的粮食。 你吃不出来它有壳 的。哦，脆脆的，有点像爆米花，然后确实有一股香味儿。 麦芽本身的香味非常浓厚。 九号啤酒工厂酿造爱尔兰、德国、比利时、捷克四国的五种不同风味的啤酒。各种酒由于原材料、酿造方式和发酵工艺的不同而口味不同，每一款呢都力求还原纯正味道。九号啤酒工厂的老板张晶是啤酒的拥趸，周游世界。他在零下40多度的南极和零上40多度的撒哈拉沙漠都喝过啤酒。他说每一种啤酒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味道，开这家啤酒工厂的初衷就是给自己和朋友们酿造最想喝的啤酒。 我特别喜欢啤酒，研究啤酒研究了十多年。 研究了十多年。 我研究了十多年。 从什么角度来研究？是喝不同口味的啤酒 配方啊，用啤酒的配方啊。我走遍欧洲去各个地方去找寻这个啤酒的配方，还有就是然后跟这个欧洲的设备厂商来谈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设备容器的这些方面的事儿，一共用了十多年时间。 这个一般比较少见哈，就是大家喝啤酒顶多是爱喝，就是多喝几种，然后到世界各地去喝，怎么喝着喝着就想变成专业人士了呢？ 因为这个是在中国喝不到，就像你去德国那种非常优质的啤酒，就想自己做一个，然后给朋友们来做一个聚会的场所，这样逐渐的就是开始有这个想法，然后但是呢一开始做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用了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 这十年您都干什么了？ 前七年都在研究配方，都在研究各个国家的啤酒为什么会这么好喝，怎么做出来的啊。去德国的村庄啊，去比利时的村庄啊，这些不同的地方去体验不同的啤酒，然后跟那些老的那些师傅们来谈这些啤酒的制作方法，还有就是选择麦芽呀、酒花啊这些产品的这种方式啊。 你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村庄，然后去喝不同的这个啤酒哈，能不能回忆起来那么两三个，就是你去到哪个地方，然后喝的一个啤酒是一个什么样的口味，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欧洲给我最大的就是感觉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不能说哪个地方更出色，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各有各的特色。比利时的啤酒呢就是比较丰富口味，德国的啤酒呢比较传统，比较稳定，就是种类不是太多，它最出名的就是小麦嘛，白啤嘛。像捷克的啤酒比尔森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发苦的这种轻啤酒。爱尔兰呢就是以泡沫来著名的。 所以刚才我们喝到这个叫什么提拉米苏是吗？这个就是爱尔兰啤酒。对，统没统计过你喝到过的不同口味的啤酒大概有多少种？ 哦，那可多了啊。 能有四位数吗？ 我觉得差不多了啊。 1000种啤酒。 几百种以上肯定是有的了。 几百种。 七年之后你觉得这个差不多时机成熟了，可以自己来。 对，然后七年之后呢又发现非得要一套非常好的设备，然后才能做出这个产品来，然后一直就跟德国厂商谈判，就用了3年时间大概做成了我们现在这套设备。 用了3年时间谈判，他们不愿意卖给咱们吗？ 因为太小了。 对，一般可能就是一个啤酒厂的这个规模。 对，因为它不同于手工设备，它是自动化设备。如果按照这个自动化设备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产品确实比较小。手工设备呢，就是需要人工太多，需要人去不停地去盯着它去做，你才能保证这个啤酒，就像厨师一样，做菜它是不稳定的。如果要追求稳定，每个批次都一样的，就一定要自动化。 那说到德国这个啤酒啊，德国啤酒久负盛名，那现在德国啤酒更多的是人工的酿造呢，还是也是很多都是 自动化的？ 全都是 基本上现在德国也已经从手工升级到自动化阶段。 哦， 你去过德国，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啤酒庄园、啤酒坊，这样的啤酒作坊，他们呢就世世代代喝着这些啤酒，所以这个也是从逐渐的从手工的这些设备转化为慢慢的自动化，而且现在升级的也非常快。 那他们每个村庄的这个自动化的设备应该规模也不会太大吧？ 不小，不是太小啊，比我的要大，反正。 你的这一套设备算是他们给你定制的？ 啊，算是定制，根据我的要求定制。 大概有多大？ 200平米左右。 那最后你是怎么说服了他们给你定做这么小这么迷你的一套啤酒工厂的自动化设备的？ 就是还是一种就是锲而不舍的精神嘛，一直不停地在跟他们沟通，在谈论这些有关啤酒制造啊这些各种的这些问题，然后一直在跟他们的工程师在沟通，最后他们工程师可能也被我的这种精神感动了，才跟我合作来做这个产品。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参观结束之后，一排5个小瓶的啤酒就端了上来，5种精酿的口味。九号啤酒工厂的经理冷泽荣介绍说，这是九号啤酒工厂待客的常规，如果你无从选择，那么就先品尝一套，看看和哪一款一见倾心。 我们现在目前呢就是有5款啤酒，就是您喝的这个是黑啤，咱们还有红啤、小麦、IPA， 还有咱们的这个 Lager， 咱们的黄啤，这5种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最受欢迎的，也是我们是主流最推的这几种。 那这个黑啤我已经尝到了哈，口感泡沫非常的丰富，然后这个口感也是偏甜的。 这款黑啤呢就是我们也是我们的特色，这是就是说它是因为它是进行就是烘焙过的麦芽，用黑麦酿造，所以它这个麦芽呢就是尝在嘴里面有一种就是很丰富的奶油的咖啡的那种香味。 你说还有一个受欢迎的是红啤是吧？ 红啤，对， 红啤的口感是怎样？ 红啤就是说是因为它是这个麦芽是我们就是以混合型的，有烘焙过还有就未进行这些烘焙的这麦芽进行混合的进行酿造的，它会产生一种棕红色的这种麦芽，所以说它们的口感呢其实有一点就是说是微酸，然后带上一丁点微苦的这种感觉，口感是比较厚重一点。所以这每一款呢它等于说的口感都不一样。 有人说罐装啤酒和鲜酿啤酒的差别，简单说来就是瓶装果汁和鲜榨果汁的区别。说起来像是同一种饮品，可是不同的风味、细密的气泡和活跃的酵母都会让你感受到鲜酿的魅力之处，一口下去就会让人感到口腔里召开了盛大的狂欢会，在冰凉的舌尖感到了丝丝的甘甜，两腮立刻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饱满香味，再往下走已经开始感到气泡在那儿挠痒，两腮侧面的醇厚会让你的精神为之振奋，而下咽之后呢唇齿留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5款啤酒或清新爽口或醇厚浓郁，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保持着欧洲啤酒的原汁原味。啤酒呢源自谷物的特性，使得它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丰富的品种、香气和口味使它几乎和世界上任何的食物形成绝妙搭配，但是呢掌握一些进阶的搭配原则总归更好。 清淡的啤酒配清淡的菜，重口的啤酒配重口的菜，这是最简单也是最不容易犯错的搭配方式。比如说烘焙麦芽酿制的黑啤就搭配烧烤，酒和烧烤中的烟熏味相辅相成，会使得烧烤味更加浓郁。而清香的小麦啤酒可以搭配很辣很过瘾的菜，小麦啤酒清热降火，丰富的二氧化碳泡沫呢还可以降低辣感。而九号啤酒工厂的啤酒伴侣呢，既有中式的炸鸡，也有西式的德国香肠，种类非常的繁多，这是由原和平饭店的大厨精心奉献的。 这儿的吃的说是中西结合的精选的美食是吧？ 嗯，对，我们这就是中餐西餐都会有一些，因为就是说就像刚才那个说的说众口难调，这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会挑选了一些就非常经典然后有特色的一些，跟咱们的就是说精酿啤酒我们会更容易的结合一起的。 啤酒最佳伴侣啊，我面前的这些都是什么？ 首先是这一款，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啤酒炸鸡。 啤酒炸鸡， 对，用咱们就是说我们的啤酒，加上咱们的啤酒这个元素，跟着我们会裹上一些糊，然后我们会做出来的。 哦， 对， 旁边本身有啤酒味儿是吗？我尝尝。 嗯，现在可能就是它，因为它是说是加工之前我们会用啤酒加工，然后就经过它后来是炸出来的，可能就是您现在入口啊，是吧？啤酒味没有那么重了，可能一丁点儿，可能说有可能还尝不出来， 但是很好吃，比较多汁啊，就是实现了我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这样的， 大口喝酒是吗？ 对，非常过瘾的感觉。那那个呢是德式香肠， 德式香肠，对，这个是就是德式香肠配上酸菜，因为这种酸菜它比较开胃嘛，就是说我们这边有很多就是各种小吃，我们会搭配一些，就是这个里面尝的是牛肉、猪肉还有鸡肉混合香肠，这是 好， 因为我们的啤酒基本也可以说是德国那边这种就是欧式的就是精酿啤酒，所以说配上咱们那个德国香肠了，就说是百搭 啊。那我面前的这个呢是炸的肉块，黑乎乎的 牛肉，对，这是咱们炸的是牛肉块、牛肉干，这是。下边呢，这个是我们背的是我们自己一些老北京小吃虾片。 哦，外焦里嫩。 吃到嘴里面的那个口感是非常好的，是。 你们也是调试过的是吧？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口味收集过很多意见吗？ 也对，在一开始我们是征集了一些大家很多意见，当然因为我们这边厨师呢，也就是一些我们从北京这边就是和平饭店那边的厨师，因为他们做西餐，然后包括西餐中餐在北京做的就是很多年了，可能几十年了，然后所以说有丰富很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请他们过来帮我们，然后首先我们是做了这个，然后他们现在就是一直在后边跟我们跟进，就是。 那除了我们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些啊，还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美食有什么？ 这个有很多，这边是以西餐为主，然后呢，我们中餐也会有人，也有很多。中餐上，你像咱们的像秘制的咱们烤猪蹄，咱们的像包括咱们身处在鬼街小龙虾，这是必须有，是不是？包括咱们西餐这边，你像有咱们的新西兰的炭烤羊腿，新西兰的烤肉。咱们就像里面有鸡胸啊、鸭腿啊，然后有牛排、羊排这些，就是现在烤肉。 九号啤酒工厂是北京最大的啤酒吧，2000平方米的空间，每到周末常常人声鼎沸，人们呼朋唤友、把酒言欢，气氛呢十分热烈。店里多台高悬的电视随时播放着足球节目，如若碰到了重要赛事，店中中外球迷齐聚一堂，各种语言高谈阔论，进球的时候一致的振臂欢呼。亲如一家。 那我面前呢是一幅由下而上非常高的画在墙壁上的画，一杯鲜酿的啤酒，底下写的是 The beer without foam, just like the king without crown。 这个很有意思啊，如果没有泡沫的啤酒呢，就好像是国王没有他的皇冠一样。 因为啤酒泡沫在对于啤酒来讲就是它的灵魂。 灵魂， 对，如果一杯好的啤酒没有好的泡沫的话，那就不是啤酒了。 OK， 好的。然后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吧，那边不是有那个大罐子吗？呀，今天喝酒怕谁？东风吹战鼓擂。墙上有很多有意思的画啊，这个啤酒生产的这些过程，整个过程都用这个壁画或者是用涂鸦的这个形式画在墙上了。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喝啤酒、聊天、吃串，然后还可以玩桌球。 对，玩桌球。 嗯哼。 里 边还有飞镖。 飞镖。 嗯。 哦。啊，在我面前现在有特别大的两个这个不锈钢的罐子，就是我们说的糖化。 糖化的过程。 它需要多长时间啊？ 糖化大概需要10个小时。 10个小时。啊，这里还有一堵欢乐墙。 这是很多，我们这儿有很多团队的活动，包括各种各样的那种小型的聚会，就是客人们自己那种欢乐的时光留下来的。 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然后还有乐队在演出。我觉得啤酒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放松，然后很欢乐，没有拘束。是不是也在这儿认识了好多朋友？ 对，每天都有新的朋友，也有老的朋友。 有中国朋友，有外国朋友吗？ 有很多外国朋友。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认可你们这儿的酒的品质吗？ 非常认可。 嗯哼，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他们给你的一些具体的反馈？ 啊，都是经常会来的，一到周末经常会来的这些人，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 这门口还有留言树哈，那上面大家写了很多的话。这有一个“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今日有酒今日醉，啤酒再来一杯。希望40岁以后旅游各地。这还有很多英文的。This is the best place for a beer in Beijing. Lots of love from your Irish fans. 爱尔兰的粉丝 。 他们爱尔兰就是 Guinness 黑啤嘛，对，这个是因为他们是最出名的，就是说。 好的，那我们再在店里随意找来几位顾客，问问他们的反馈。 我是喝的黑啤，上面的沫让我觉得很惊艳，因为我在家里也会经常喝，跟家里的相比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很大不同，你觉得区别在哪儿啊？ 那个上面的沫的口感更细腻一点，更爽滑。 嗯，你觉得这儿的啤酒怎么样？ 哎，我喝过最好喝的啤酒。对 啊，评价这么高啊。 对对对对对。 平时喜欢喝啤酒吗？ 我平时少喝，聚会的时候喝，但是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啤酒。感觉首先从泡沫上来说是非常细腻非常滑，然后从就水质还有那个啤酒的品质来说，都是我喝过的，我的可能经验比较浅一些，但我喝过的啤酒里面最好喝的。 It's your first time for you to come here? Yeah, sure. Have you ever tasted the beer? It's nice. Where do you come from? France. France? Yeah. Okay. Compared with the beer in your country? Yes. Similar. Similar. Yeah. Okay. Thank you. 九号啤酒工厂开业1年半，已经拥有了不少忠实的顾客。这对于啤酒狂人张晶来说，十几年的啤酒研究成果获得了认可。一杯精酿的啤酒，三分微醺，心情放松，热力释放，让我们暂时抛却生活的烦恼，一切都可以重振旗鼓，重头再来。 我们在门口那个，您看我们那边有一个就是红色的一个广告牌，那个牌就是说我们从开业到现在，我们每打一杯酒我们会计数，那个就是说从去年的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是从开业的到现在为止，我们为客人总共打了多少杯啤酒？ 好，你看一看有多少杯？ 就那个东西。 哦。 这个红色的。 哇，211296，这是多少啊？21万1296杯。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 我们下次再见。